是眼泪吗？这算不算回答？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，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哦哦，今夜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解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，以为你会教训我。别让我的寂寞侵蚀无闻的酒，融化悲伤的泪，在别的男人胸口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，大声说拜拜，没有

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妈，今天又吃豆腐啊？ 豆腐多有营养啊， 都吃好几天了呢，明天换点别的吧。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，大豆性味甘平，不凉不燥，具有益气养血、清热解毒、宽中下气、健脾、利水消积、通便等功效，是治疗虚劳内伤、消渴水肿、温热伤寒等疾病的佳药。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大豆的药用价值。大豆含蛋白质40%左右，含脂肪20%左右，所含的氨基酸除甘氨酸含量较少，其他几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较高，所以大豆是一种高蛋白高脂肪营养成分较为全面的粮食作物。常食大豆可降低人体血胆固醇含量，可减少患心脏病的危险。对于糖尿病及高血压患者来说，每天食用豆制品可以有效地减轻血管系统的破坏，延缓病情发展，减少并发症。养生小贴士，宁可日无肉，不可食无豆。因此每天喝着美味的豆浆，吃着家常豆腐及豆腐脑，闲来嚼点油酥豆，就可以轻松降血脂，预防冠心病。但是有一条，每天的摄入量不能少于30至50克，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你偏偏忘掉

十分平静。一个男孩已经和他的母亲在湖里放好了鱼线，安好了鱼饵，只盼两个小时以后这里的钓猎开禁，他们就能钓上一条鲈鱼，好赶回家熬一锅鱼汤，给年老的奶奶补补身子。他们耐心地等了好久，突然鱼线动了，随即湖面响起了大鱼扭动积水的声音，是条大鲈鱼，银白色的鱼鳞闪着耀眼的光芒，美丽的鱼鳃在吸动着。这时候母亲看了看表，叹了口气，对男孩说，离开禁还有十分钟，孩子，我们放了他吧。 不，妈妈，男孩哭了，这样大的鲈鱼不容易碰到，我平时常来这儿，人们都这么说，况且…… 男孩看了一下四周， 只要我们自己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。 母亲说，可是孩子，湖边没有眼睛，我们心里却有眼。在母亲的坚持下，男孩放走了那条鲈鱼。一个能告诉孩子心里有眼的母亲，肯定会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孩子。30年后，这个小男孩成了纽约最著名的建筑师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如果不放走那条大鱼，也许不会有人看见，但小男孩的成长中却会留下抹不掉的黑印，或者走入歧途也说不定。周围的眼睛再多，都不如你自己心里的那双眼睛重要，因为它能支配你怎样走路，怎样做事。 反反复复，情感难定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想怎么说怎么